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五十五集，圣教招揽。果不其然，邓秀才脸色一沉，目光扫过旁边的唐范。 九娘子莫不是又犯了看见俊俏男人就走不动路的毛病？当着这小子的面，竟然说了这么多。看来这小子是留不得了。今日，我就代劳帮你除去吧，也免得日后给你招祸。 说吧，他的袖中银光一闪，亮出一把匕首，直接就向唐范刺过来。唐范双手背负，又坐在椅子上，哪里来得及逃跑，当下只能反射性地往后一仰。然而对方动作迅若闪电，转眼却已经到了跟前。那匕首寒光闪闪，锋刃堪堪刺破他胸口的衣裳，眼看就要刺入皮肤，却听九娘子娇喝一声： 你敢在我面前杀人？ 话音方落，一条鞭影席卷而至，打的却不是人，而是将那匕首一卷一扯，从邓秀才手中夺去。这场变故不过转息之间，所有人都看呆了。等两人的手下想起要护主的时候，双方却已经停下交锋。九娘子冷声道： 我有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二当家听不听？ 哼，什么两全其美，当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不就是想让这小子当你的姘头吗？ 九娘子抚了抚鬓边的秀发，恢复娇滴滴的笑颜。 这个办法有什么不好吗？你担心他泄密，那让他加入本教不就一劳永逸了？ 你莫不是做梦没醒？他可是朝廷命官，这种人平素最是自命清高，怎肯与你我这等贼为伍？ 这话可就错了，再自命清高的圣人也要吃饭睡觉的吧。敢问唐大人，你一年年俸是多少呀？ 怎么又来一个问这问题的？ 唐范摇摇头说：来惭愧啊，按照太祖定下的规矩，像我这等从六品官员一年96担，不过其中大多折合成布匹和宝钞，宝钞如同废纸一般，也未必能够兑换多少银两，总之一个字，穷啊，都快喝西北风了。九娘子捂嘴笑道： 那你平日岂不连肉都吃不起了？ 可不，还得写点风月画本补贴家用呢，这等丢脸的事情就别提了。 现在我有份厚礼要送与唐大人，不知道你敢不敢收啊？ 他从怀中摸出邮袋体香的几张银票，让自己手下拿过去给唐范看。唐范一瞧，好家伙，一张100两面额，一共10张，整整1000两，汇通钱庄的票子童叟无欺。1000两可以做什么？可以买下一座随州现在住的那种宅子，还有剩余。这还是因为京城房价贵的缘故，若是放在别的地方，当个不愁吃喝的地主是绰绰有余的。 这只是我送予你的见面礼，若你愿意加入本教，自还有数不尽的金银在等着你。 九娘子笑盈盈道。邓秀才在旁边阴阴道： 九娘子真是好阔绰，有这么多的银钱，不如帮小弟渡渡难关如何？ 九娘子斜睨他一眼： 二当家也不用酸了，这些年你攒下的家业岂止百倍，这些都是我的私房钱，只不过看见唐大人这般人才心中欢喜，是以先替本教招揽人才罢了。你也知道本教素来最缺足智多谋的人士，我久在总教便常听教主说要多招揽一些像二当家这样的人来光大本教，若是教主知道唐大人愿意加入，只怕给的还不止这个数呢。 多谢九娘子抬举，可我身为朝廷命官，深受皇恩，万不能沦为贼匪啊。 你不要怕，我不是让你辞官，你大可依旧当你的大官去，只是暗中加入本教罢了。届时若有需要，还请你在某些事上通融一二也就行了，本教自然也不会亏待于你。这样一来，你既可以继续当官，又能有额外的收入，岂不两全其美？ 若是我答应了，便算是加入了。九娘子还未回答，邓秀才便呵呵一笑， 哼，你想得倒美，若是答应加入，自然要在身上烙上本教的烙印，以防你后悔背叛。 唐范见九娘子没有反对，便知道邓秀才说的是真的了。他看着那些银两，脸上露出既有点心动又纠结不已的神色。 你们让我考虑考虑可以吗？ 自然可以，不过不要考虑太久了，我们时间有限呢。你好好想想吧，若你答应了，我们即刻就可以将这些孩童送还回去，而且是由你出面，给你送上这样一桩大功劳。 哼，我好像还没答应吧。 你若肯答应，我自会向上面美言，免了你今年一成的任务。如此一来，我有见人之功，你有成人之美，兼且省了钱，本教又多了一位人才，岂非一举四得？ 邓秀才不再说话，九娘子含情默默地看了唐范一眼，这才命人将他送回去。这回赵丽还是蒙着眼睛，但是唐范来回两趟，已经暗暗记下路线。他曾暗自将这里的布局与地面一对应，再加上先前刘大个的话，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自己所身处的场所应该是南城帮的人将荒村里那些人家的地窖串联而成的。这些人家相距很近，在地窖与地窖之间挖通连接上并不困难，而且这里少有人质，更给了他们任意施为的充分条件。也难怪之前刘大个会说这里很安全，如果将地窖原来的入口封上，而外面的人又找不到新入口的话，确实进不来。只不过待在这里面实在受罪，比唐范他们之前走过的那条暗道也没好上多少，所以这里肯定只能当作暂时的栖居之所，是没法长期居住的。邓秀才他们因为事情闹大，马车又因为载了太多人而坏掉，不得不先藏在这里避风头。但他们心里肯定急着想要离开这里，回到地面上去。假如唐范现在能够脱困，刚好西厂或锦衣卫的人又在外头，就能将这伙人全都一网打尽。但是现在，明显没有这么美好的事儿。事实是，他被困在这里，性命都快难保了，除非加入他们的团伙，还要烙上那牢十字烙印来充当投名状。这烙印要是真烙上去，那他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因为九娘子表示出想要招揽唐范的态度，回来的路上那个新石头就稍稍收敛了一点， 没有像之前那样不客气了。唐范回到原先那个地窖之后，刘大个却已经不在那里了，估计是被叫去做什么事。他趁机对新石头笑道： 新大哥，你看我就快成自己人了，能不能帮我松绑啊？这绳子勒得我实在是难受，反正我一个书生跑也跑不了。 新石头哪里肯，直接就道： 那你点问二当家去，我做不了主。 方才九娘子给的我那1000两，我心下觉着，如果我答应了她，那以后咱们也是自己人了。你与刘大个都是最先把我弄来这里的，也算不打不相识了。我看着你们就觉得比其他人亲切，劳烦新大哥自己动手在我怀里拿出500两，你与刘大个分了吧，以后可别对我见外。 新石头眼睛一亮，神情顿时缓和了些许，却还矫情推辞： 这不好吧，毕竟是九娘子给你的。 唐范板起脸： 新大哥不说就是跟我见外了。 新石头这才有了笑脸： 本来就是自己人了，唐大人何必见外，若是入了教，你立马就是总教的人了，地位比小弟高得多多，到时候可要对小弟多多照拂才是啊。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帮唐范松了绑。此时唐范的手腕已经被磨得出血了，轻轻一碰便生疼，他却顾不上这些，直接就主动掏出那叠银票分给新石头5张。 好说，新大哥也别叫什么唐大人了，以后都是自己人，你资历老，我得拜托你多指点我才是。 新石头接过银票，不露声色地纳入怀中，这才叹了口气： 哎呀，说什么指点，我跟了二当家6年，如今还在南城帮混呢，连总教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还是见了九娘子之后才知道咱们南城帮还跟总教有关系。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有了银票开路，关系好像一下子拉近许多。新石头道： 我还要去巡视出口，免得被人发现来处，你最好还是待在这里，不然若是被二当家知道，我就不好交代了。 唐范微笑着点点头： 我明白，新大哥你自去忙吧。不过能否给我一碗水喝，我口渴得很呢。 果然是潜能通神，新石头爽快地道了一句这有何难，便去要了一碗水过来给唐范，然后又匆匆走了。新石头刚一走，唐范就敛了笑容。刚刚来回虽然都蒙着眼睛，但沿途总能听到说话声和脚步声，据保守估计，邓秀才带来这里的手下不会少于10几20人，这恐怕还是考虑到这里地方不宽敞，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才带了这么少。否则南城帮那么大的产业，以邓秀才的地位，肯定不会只有这么一点手下。现在一回想，其实邓秀才他们的固步一阵不是全无破绽的，只是因为当时唐范他们太心急了，担心再晚就被这帮人给逃了，所以来不及细想，听了那人的招供就急急忙忙地照他说的往山上去。否则如果仔细在荒村里搜查，未必不能发现这个地下暗道的入口。不过话说回来，就算随州他们现在到了山上发现有诈又折返回来，似乎也没什么用，敌众我寡，到时候这些贼匪只要把刀子架在孩童脖子上，他们就束手无策了。除非汪直也能及时赶过来。发愁归发愁，唐范也不是坐困愁城的人，他将那碗水倒在角落里，然后脱下外肠裹住碗，狠狠往地上一灌，并没有发出什么沉闷的声响，但当他将衣裳解开来时，里头的碗 已经碎成几大半了。唐范将那些碎片收起来，然后施施然离开了囚禁自己的那个地窖，朝自己记忆之中关押着阿东他们的房间走去。那里头有两个人在把守，一看到唐范立马就站了起来，凶神恶煞道： 什么人？ 唐范拱手笑道： 二位大哥，我是你们二当家请来的客人，过来看看这些孩子。 借着说话的机会，他已经瞧见了里头的情形。十来个孩子被捆住手脚，堵住嘴巴，丢在角落里，个个眼神里透露着惊惧惶恐，全都缩在角落里，肩膀挨着肩膀，仿佛这样才能有一点安全感。而唐范也看到了，其中有一个胖胖的小姑娘，脸颊一边微微红肿，正巴巴地看着他，神色激动极了，如果不是嘴巴堵住，怕是立马就能喊起来。唐范向他递了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阿东也看明白了，很快就安静下来，没有再发出声音。那两个人自然不肯让唐范进去，就在那里大声呵斥，推推搡搡。 怎么回事？ 一道娇滴滴的声音传来，唐范不用回头也立马就知道是什么人了。那两名看守连忙行礼，唐范也拱手道： 九娘子好。这里头被抓来的孩童中有我的妹妹，我这次跟着过来也正是因为她。 原来如此，难怪唐大人敢以身犯险，实在是令奴家佩服得很。 可不是吗？说不是自家妹子被抓过来，我吃饱了撑的会跟你们过不去。 既然如此，我若不同意岂不是不近人情了？唐大人只管进去探望吧，一刻钟后记得到先前你在的那间房去找我。嗯， 收到九娘子抛过来的媚眼，唐范脸色一红，像是想要多看她几眼又不太敢的样子。九娘子被他逗得咯咯直笑，转身一摇三摆地走了。还真别说，他这般风情万种，对男人的吸引力还真大，单从那两个看守眼睛都看直了的样子就知道了。有了九娘子的许可，唐范自然得以顺利地进去。这些孩童的脸蛋和衣服都脏兮兮的，不过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姣好的面容和身上不错的布料。唐范注意到，这其中有一个女孩和男孩容貌尤其好看，过几年长开之后想必更加出众，估计就是让众人找翻了天的朱勇幼女和耿侍郎的孙子。这般容貌也难怪人贩子会铤而走险惹上大麻烦。再看其他孩子，也都是出身家境优渥，养得眉清目秀，这里头最不起眼的反倒要数阿东了。不过兴许是因为他生来就白白嫩嫩，所以那些人贩本着没鱼有虾也好，有一个是一个的心理，将他一并掳了过来。唐范顾不上其他人，他在阿东面前蹲下，摸了摸他的脑袋，凑近他耳边低声道： 我说你听，不要出声。 阿东点点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唐范。唐范抽出他嘴里的布团： 我知道你懂事，大哥想请你帮忙看着这些弟弟妹妹们，如果到时候有人冲进来救你们，这些坏人一定会拼死反抗，你们更不能因为害怕就乱跑乱动，要乖乖待在这里等我来救，知道吗？ 阿东点头，也用微如文娜的声音道： 嗯，大哥你放心吧，我会听你的话照看他们的。 唐范很欣慰，他最担心的不是这些孩童的性命危险，要知道他们都是邓秀才的摇钱树，不到万不得已，邓秀才是绝对不会抛弃他们的，否则也不会为了他们躲到这里来。 他担心的是，到时候如果随州他们真能找到这里来，免不了一场恶战。这些小孩子不懂事，肯定会惊慌失措，四处乱跑。万一被不长眼的刀兵伤到，那他们此行的目的就白费了。唐范和阿东两人也没能说上多少悄悄话，一刻钟转瞬即至。唐范深知九娘子看似好说话，实际上也是狡猾人物，只因他与邓秀才有矛盾，才显得好像比较容易突破似的。唐范并没有多耽搁，匆匆交代完阿东就起身离开。阿东嘴上的不团被唐范拿掉，但他没有大吵大闹，反倒去劝其他孩童安静下来。他的年纪在那些孩童里比较大，又因之前保护朱勇幼女朱月平挨了一巴掌，大家潜意识里就比较信任他，也肯听他的话。虽然还抽抽噎噎，但总算逐渐安静下来。那两个看守的人见他镇得住其他人，乐得自己耳根清净，也就没有重新将布团塞回他的嘴巴。反正在他们眼里，这只是一群无论如何也掀不起什么风浪的小孩。不过就在他们看不到的角度，阿东手里多了一块锋利的大瓷片。